信义，三星 Anico PDA 手机 i718 加。 锵锵三人行，徐老师，李文，好久没见了吧？啊， 对，我跟徐老师好久没见。 对，最近我整你们家黑材料呢。 听说了。 李敖老师把家产都挂在妻子名下了，有你的份吗？ 没有份，没有我的份，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去。 人家今天去穿黑衣服了，被你整黑材料了。 对，我平常都穿红的嘛。 所以你要多做本行，你不是教英语的吗？这才能够多挣钱嘛。 对，所以我爸爸也说让我一年打少一点官司，平常是一个月打三个官司，现在减到一个了，所以要谢谢爸爸，很多小人就不会被我告了。 一个月一个，一年 一个月三次，三个官司。 那一年还是有12个官司。 对啊，我去就打七个了。 今天就别说你的官司了，但是说的这个人呢，跟你有点关系啊，跟我也有点关系。我先给你们看一张照片，最近啊又大家那个口诛笔伐了，反正是引起争议吧。两三千的学生下跪。 3000个， 三千学生给谁跪呢？给老师跪。谁忽悠起来的呢？是一个叫李阳的人。本来呢，这个李阳咱们约请他这个做我们节目呢，但是因为档期跟这个嘉宾不合适，所以呢，咱们就把李文请来了。不过李文 什么意思？ 所以要提醒观众啊，咱们这言论要平衡。李文说话也可能有立场，因为你跟他算是竞争对手吧。 也不算，我不是那种洗脑大师啊，我是真正的用 conventional 的英文去教，他是用教的英文，我们是从来没有看过的。 我先跟你讲讲这个事儿，李阳疯狂英语，你知道吧？ 听说过， 到处做演讲，教人英语嘛。 所以他拍个电影是吧？ 张元啊，拍过他一个纪录片，待会儿我再给你讲这事儿。他呢是最近去那个好像内蒙吧，一个学校请他去嘛，几千学生，然后呢他这个你想这种演讲啊。他我都参加过，他放音乐啊，伴随着音乐啊，人很容易流泪。他说音乐，他先讲起想想我们的父母，我们心里不有愧吗？所以有些学生据报道流下了这个热泪，然后啊他就起来了，就说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要向老师感谢他们那个教育之恩，对吧？开头的报道说的是什么呢？就李阳让大家跪下向老师跪下，后来引起争议，因为李阳把这个照片呢，刚才这照片呢放在他博客上了， 他自己放上去的， 放博客上， 也就是说引以为骄傲的这么一个照片。 反正是引起争议之后呢，他这个博客上又出来了一个声明，就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向李阳老师下跪，是李阳老师让学生们向他们的老师，开始说是什么鞠躬，但是因为当时大家好像都是这个席地坐在操场上吧，这个要站起来鞠躬几千人不方便，所以呢就临时改为 跪方便 跪拜礼，就是一扭身回去就跟身后的老师跪下，老师们没准备就手足无措，就 可是跪得很整齐啊，刚才这个不大像一个自然的，这个是一个这么整齐的全部一样的动作，这个是一定有一些口令在指挥的，对不对？ 是吗？ 而且我觉得他 我刚看那个空间的感觉，因为我可能看政治高太多人的关系，就会比较分析那个图片，就是说我觉得他的那个 distance， 他的那个 距离 绝对可以，你整个人要去在地上打个转的话，半圈的话，因为他头是要冲着他后面的老师嘛，他绝对可以人，因为你人是直的嘛。 现在不是在刑侦法庭又打官司，咱不谈这细节嘛。 好了 大家聊天就在聊什么呢？就是说跪吧，跪是跪了吧，要不要通过跪这种方式向老师感恩，这现在大家在说这事儿。 我觉得 你不是讲礼仪的吗？ 对，礼仪，可是我相信有分吧，因为现在我在国外学的这种不是学，就是说只要听到跪是很隆重，就是很怎么讲，就是对神会，就是对神会下跪，会去教堂，像 Sunday 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小凳子，一个小的那个 pillow， 这个叫 pew， 叫什么？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垫子。 它前面的木板也有点凸出来，所以它跪也不是说跪在地上， 对， 是跪在一个椅子上。 或者是有人要跟我求婚啦，那他不是真的跪，是一个脚跪。所以我觉得 他、就对神要跪，求婚的时候要跪。 它是美国文化。你像我受到的教育是什么呢？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当然后来又加了可以跪老婆，除了父母和老婆之外，其他人 老婆就求婚的时候跪一次， 不是，是跪算盘， 跪搓板，当然有些这个很有身份的人回家也跪搓板，但是 有感觉，几千个一起那就难了。 你有什么观感吗，徐老师？ 我想起黄土地里边那个镜头嘛， 你知道八十年代陈凯歌拍了一个电影《黄土地》， 嗯， 看过没有？它里边就是中国人求雨嘛，讲黄土高原，这个比较蒙昧，我们民族性是比较被愚弄，怎么就是求雨的情况，啪一大片的这个民众就跪下，大片民众跪下的画面，我印象深的就是黄土地那个画面，然后就是这个了。这个画面要是出在二十一世纪哈， 嗯， 说重一点是我们的耻辱 啊，你这么看了， 整个民族的耻辱。 我觉得礼节呀、啊，好像因时在变。 这不是礼节，这是群众运动。 有点销售要卖。 中国人怎么这么容易就跪呢？曾经有人跪在天安门广场，我们知道。 嗯。 还有台湾的红三军啊，前一阵啊，那个施明德都居然也跪。我当时就在想，哇，这两岸真是一样啊。这有什么好跪的？你在那个抗议跪什么跪？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你爸爸曾经在节目里还骂过台湾的一个， 就是 像陈水扁那个抗议的 抗争就抗争， 一个年轻人 跪呢， 说你为什么要跪下向他陈情呢？是吧？跪下去干嘛？就在申请什么嘛？他就谈。但是我为什么说时间呢？你像我爸爸跟我说过，他小时候那个时候是要跪先生的，比如说到私塾到学堂， 对， 那是父母领着父母都跪。 对。 但是这种东西到今天， 哈，我生活当中的人什么时候跪哈？我见过，父母去世了，追悼会上最后遗体要出去的时候，身份不管你是教授也好，你是艺术家也好，你是做官的也好，啪嗒跪下，送别自己的老人。我理解，我同意。除此以外，不接受，尤其这种群众场面，耻辱。我一点不怪这个煽动的人，我怪的是这些跪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就跪下？ 啊、学生啊，孩子啊， 对呀、 啊，很容易从众。 怎么能教成这个样子呢？ 小孩子现在是识别黑白都是分别能力都不太好了，而且又不够活泼，老师讲什么就做什么，家长说什么做什么，他没有创新力。 你听听他什么理由叫他们跪的？ 感谢老师， 你不是还有出现吗？ 我跟你讲啊，他是这样，他这次是说向老师们感恩。刚才徐老师所讲到的呢是。当年李阳的这个疯狂英语啊，这个张元导演曾经给他拍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里有一个片段，就是他当众这种演讲的片段，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在兰州大学的72烈士墓旁边喊了4个月的英文，每天喊2-3个小时。我还记得当年下着雪，我穿着军大衣，穿着大头鞋，中午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在那里喊英语，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如果不把功课学好的人，不去奋斗的人，如果你不去奋斗，你首先就对不起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 是。 你就是一个人渣子，是不是？ 是。 所以一定要让父母感到骄傲，对不对？ 是。 是。所以我说呢，我大声，我今天也带大家这么大声喊啊，不要不好意思啊，中国将来不需要这种人啊，一上来以后讲不出来了，需要做一个自信的中国人。好，跟我说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very good, 好，很好， 编剧啊，就是徐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段落了， 嗯。你知道这个我对群众， 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的英文发音都不准 啊，是吗？ 而且我们刚刚又讲民族主义，就是说为了中国人三亿人什么这个一大堆的，有必要打国美国什么？他又说什么学好英文占领日本，学好英文占领世界，学好英文打倒美国主义， 学好英语打倒 美 国 帝国主义，这理性吗？有必要吗？这教育家是这样讲话的吗？是个宣传？ 没法替他说。 徐老师，你刚才为什么讲到这个？他说这个父母什么之类的时候，我看你都声音哽咽啊。 不，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怕，群众运动。我自己也参加过群众。你听刚才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如果不好好奋斗，是不是对不起父母？学生说是，对不对？然后带下去，你们这样就是不是人渣？他们就说是。你听听看，你不好好奋斗，交不了功课，对不起父母，是很对，我也说是。 嗯。 第二句说，这样你们是不是人渣？什么叫人渣？这是非常重的词啊。接下来大家也是，这就是群众运动的可怕的地方，你明白没有？ 嗯。 就是当周围的声音强了以后，当个外，我听过陈水扁演讲，音乐一伴奏啊，吕秀莲演讲，他也是这样，前面一句是有道理的。 我们台湾人现在高科技发展很振奋人心，他就说是，然后我们就要征服世界，下面也说是。 天哪，上纲上线真可怕。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我放过这段录像，我带回来放过。 等我反思一下， 锵锵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毕竟是主持人，不能像你们，我得居中啊。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事儿，我就跟你说，过去我们不认识嘛，我曾经去过，因为在广州的时候，这个他曾经请我，我就去过，我也跟着吼叫过，所以我知道这个从众心理。不是，你当时听他说呀，像咱这不会英语的人，觉得他说的也没错，说那个中国人的口腔肌肉啊，你不习惯讲英语，而且呢，就中国人脸皮薄。你一定要就是说有一种不要脸，就是脸皮厚的精神，跟着我大声喊，我也跟着这喊。 不，你误解我的意思。作为我倒是跟李文的看法不一定一样了。我觉得作为一种教英语的方法，土法上马，你这个洋的正规的，大学都在有，他自己有一个土法上马的，也许也有成效。就像很多人看病到西医大医院，当然也有些中医的偏方，也有医好病了，对不对？那你也不能禁止他，所以他这样教也可以。问题是他现在弄出来，他像一个群众运动一样。我所关心的是群众的反应，而不是李阳。我完全没有怪李阳的意思。 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什么。 就群众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会像中了魔一样，会把自己不教功课，然后下一句就认自己是人渣？这两句话中间没有任何间隔的，第三句就是自信的中国人，这么多群众就会呼应下去。你想想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像我一样是一个人个人，你知道，他不能跟大集团像新东方或华尔街这样去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语班，怎么讲那个英文班中心的一个开，所以他必须要去用他的一个的形象一个品位，不管是烂品位还是好品位的人，就去开始每个村每个省每个学校去演讲。 我就说问题在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通过这种方式能掌握。反正我个人来说，当时我记得他就说，您不要到了这个外国之后只会跟人家外国人说一个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结果到最后到今天为止我记住的就是这句话。碰见外国人我说my English is very poor， 就我的英语很差。 我也参加过这种游行吧，你开始进去的时候我根本不同意他们喊的口号，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是没什么目的，没就是说达不到什么效果的。可是就是因为朋友去了，说你还一起去吧就去。可是几个小时以后，你就进去了，你就觉得喊的口号是很有，而周围有很多眼光期待你，周围都喊。几个小时以后，你就觉得你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我所关心的是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我给你提供一个注解，你提到的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纪录片呢，咱也不能光宣传它。纪录片不是这个吗？当时还出了本书叫《疯狂英语》，然后可能是张元吧，让这个王朔给这个写个序。但是王朔当然是一家之言啊，但是他说的也类似于你的这种观点。他说呀，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通过李阳的方法精通了英语，而不是仅仅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拿英语喊几句我热爱丢脸。看那架势，来的男女老少更像是开誓师大会。李阳的兴趣也更多的在唤起民众，或者吴宁说煽动乌合之众。我见过这种煽动，那是一种古老的巫术，把一大群人集中用嘴让他们激动起来，就能在现场产生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可怜的人也会顿时觉得自己不可战胜。中国的很多事儿都是这么办的，做一场梦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而且王朔说，我同样不知道李阳是出于无知，还是刻意追求戏剧效果，还是他就是那么认识的。他那些频频使用的一上来就能得个满堂喝彩的热场词儿，可说是赤裸裸的种族至上叫嚣，这不幽默。我不相信我们国家强大是为了你那个不靠谱的种族主义目的。这当然王朔说话一向比较这个尖刻，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角度来分析这个现象。 还有点让我想到，就是国外你们十三会在看到那个电视就是说有一个传教的人，对不对？就是那个 Reverend， 时常都会有丑陋的被最后又被打下来，这些被曝光，就是说他们会就是碰一下，就是传教，就是那个教，那叫 Reverend 怎么讲？是也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会演讲，好多好人就是这样子看着你啊，就是说我有病，我有病，就是说你要帮我医好，他就这样碰了一下，那个就昏倒在地上，完了 病就没有了，就残废人也可以，残疾人也可以开始走路了，就全部都是。 我见过一段录像，叫我不讲他名字哈，因为后来取缔掉。是一个男的在一个大的礼堂，几千个女的等他去碰他们的乳房。 哦。 然后他呢，每一次碰了以后，他就是喊下去，就是用方言啊，他那个江浙的方言啊，下去都是乳房癌。然后据说呢，被他碰到多次以后，有的人真的好了。所以呢，就有几千个女的在那个礼堂里排队，我亲眼看到的录像。然后他们走的时候呢，就买那个茶叶，那个茶叶叫信息茶，是这个人呢、啊，他把他的信息放在这个茶叶里了，然后回家，然后他有一种信息磁带，回家他们就放那些磁带。相信他的那些人最后得到很好的结果，他们锻炼身体，他们我认识的亲戚啊，你一点都没法说服他，他真的身体变好了。可是我看着这个场面，几千的女的排队等着他说下去， 我觉得有些可能， 你说是不是有某些相通的地方？ 这个他毕竟跟李阳这个他不能等量齐观， 他那个水平高，还没 不是 直接踏 去。他李阳的这个疯狂英语啊，照我说，你有些事儿，你如果咱们从最善良的本意来理解，的确，你像中国人讲英语，他比较自卑，像我就不愿意开口。那么他那种造成一种让在短时间内，在那场演讲里，让自卑的人自信，敢于大声喊英语。我有时候想说，如果说回去之后，他天天这样持之以恒的在楼顶上这么坚持，是不是对于他的口语确实有一定的益处呢？ 你还是不懂，他现在没有教语法，还有发音，比如说短音、长音，所以他的大部分的一半你不晓得，他们叫你死背一个作文，他的作文或他选的作文，所以他是死背大叫大叫，学的你觉得可以学些什么东西，他的根没有学到。 他那个教了很多人，是不是都有成效的？应该有些统计吧。 这个 他要那些统计的人出来喊喊就会比较。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呐、啊，现在你看很多地方是，你像这次学校，他不就请他去讲啊？ 这才是值得担心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 要是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教法，那是很正常。就是这样，还有很多学校的校长、负责人、教育系统的领导，还把他看作是很好的一种教学方法，把他请来，把几千个学生组织起来，学生的家长把孩子送来下跪，不仅是冲着他，也冲着你组织的学校跟你这个教育系统。他背后有一套权威的机制在资助，而这些人还会真心下跪，然后就说：“对，我是一个人渣。” 因为我以前 拍下来的吧， 对， 这不是我造的吧？ 我第一次来内地，第一个学校叫就是人民大学，那我也批判人民大学，最后我也被开了。不过这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就是说指定什么这北京大学出版社李文你就用这个书教，指定这个部长你就给我去把它升级，你知道吗？所以等于说书这些东西，课本在我们教都教书的徐老师，课本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不是要跟老师讲，是要有用的、有效果的。我们教了几十年都是教这种课本，那他就说你是，我觉得这个就刚才你讲的这个组织还有这个学校也丢了这个学校校长的脸。 而且他们还觉得这种方法有效。 那、校长也不知所措，校长说当时这个下跪的场面他也没想到， 而且没有没有， 也没想到把照片给公开。 没有，他那个下跪以后，9月13号，李阳又干了，在那个武汉的什么某公高校，要女同志去剃发明志，开始剃头发了，没完没了，这个人疯了。先下跪，完了再剃头。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很厉害。 因为我不去过一次嘛，就我看呢、啊，就是至少他本人在现场那个当时啊，是自己把自己也感动了， 就是一般都是 啊，家伙那种这个气场啊，群众性场合是有气场的。 不是他们说德国女的看到听希特勒演讲就高潮吗？就是说真的高潮，女的真的高潮，所以这是人类是有这么一种境界的，这很多人也追求这样，只是呢。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在里面这样想。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高尚的境界，这是很虚伪的一个。你怎么那么容易被煽动啊？怎么回事你？ 我这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到哪儿你们爱喊我也跟着喊。但是你让我第二次再去，那就怎么样？ 不， 所以我也学不会英语啊。 我对李阳其实没有任何的成见，我只是觉得群众的情绪 哈，他的行为， 中国的群众的情绪和有些行为很容易被运动所带过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家现在说为什么炒楼炒股票那么厉害，就是因为很多钱呐、 银行的利息不高，没办法投资进去，所以滚出去。信仰的东西是一样，就因为正规的宗教或者和原来的这个教育的共产主义理念，很多人现在觉得进不去，所以很容易转移掉。学英语是官方认可的，虽然他的行为方式是很多人批判的，就像很多同样的行为这样的做法肯定就被取缔掉，可是学英语是全球化，所以是个很好的理由，但是没注意到这个像下跪啊、剃头啊这些方法，那么大量的群众运动，这个方法其实跟另外一些东西比较像。 就是作为个，我现在觉得就作为个人来讲，比方说我一定要攻克英语难关， 他很成功， 我头悬梁锥刺股， 对对对， 是吧，我是我个人，这没有问题， 对， 但是如果说成千上万的人， 而且是小孩子是最单纯的时候，你敢跟成人讲，你跟我们这三个成人讲，我马上就把你踢出去了，也不敢跟我们讲，所以他是这算小孩子是弱势群体了，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你是自信发达的，要爱父母。 陈水扁水平就他照样可以让成年人照样沉醉。 台湾的 放音乐演讲，这个音乐的演讲，说我开始想我不会，我怎么会听他？后来发现哎，真的很厉害啊。 没错， 他这个音乐上来，他的抑扬顿挫，而且 你看好莱坞大片，咱就分析过嘛，这里头是招。你比如说，你外行人，你以为我是为这个情节在错了，是为这个在相应的一个情绪点上，音乐气氛 哇，然后我们出来还以为对自己善良。 没错没错，他这个他是挺。